首小诗，温馨的一次开始。陪伴着你，元气会知知我给你暗示，愿你在偶尔间流露半点你爱我的意思。月亮未尽知为你写诗，不要只做暗示， 陈秀文《影像罗曼史》开始，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欢迎你啊！早晨，早晨。咁啊，天气方面咧，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咧，广东沿岸今日天气仍然系酷热噶，亦都有几阵骤雨。预料有一道低压槽会喺本周中期为华南带嚟大骤雨同埋雷暴。随住低压槽远离沿岸地区，接近周末，该区的骤雨会逐渐减少。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30度，湿度85%。城里的月光，李日朗。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 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听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界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 一段时间咧都系活跃于呢个娱乐圈，系叫做李日朗，记得嗬，都好多年嘅时光啊。咁但系喺呢个圈里边咧，就好多即系再浮再沉，有啲咧就会系就算系一个绿叶啊，咁但系有机会能够发挥所长，喺呢个圈度做自己喜欢嘅事咧，都会继续喺呢个圈嘅当中。咁任何个行业都系噶啦，去到咁上下嘅时候咧，你回顾去。想啊，是不是自己都啱呢行啊？到底是不是又有兴趣啊？又会不会是可以赚到钱给自己生活啊？好多好多的考虑，到最后你都不离开那个行业的时候呢，都应该起码是你喜欢的职业先啦。最先揀的时候都是要你有兴趣，你认识才去做那行。完全不懂的时候呢就冇可能啊。所以如果去到咁上下又转不到第二个行业的时候呢，都唔需要有一个好忧戚嘅情绪，咁呢啲嘢系你想嘅时候，又未必可以系如你嘅所愿去转到嘅时候，而都仲系做紧你最初嘅初心嘅工作咧。 都唔会令到你自己太难过。其实可能你揀行行都系咁上下，每一行嘅行业都话啊，自己呢行冇咩前途啊咁。系咪你转咗隔篱就会好咧？吓，成日永远都系隔篱饭香。学下系满足于呢个现状，可能系好多都未尽你嘅心意，未能如你嘅所愿嘅时候。但是就算你去了另一个行业，都可能是在这个中间停一停的。所以就去给一个借口自己，停一停，唞一唞，再放眼远一点。刚才是李日朗的一首歌，叫做《城里的月光》。朝早系已经系第二朝早，我哋迎接晨曦嘅时候啦，5:04啊！雷安娜真的喜欢你。 烛光中怎忍说别离？问你为何离去？我真心的喜爱你，真心的喜爱你。烛光中多愁气，想只想将这份爱映于烛光里，想只想将这份情尽用。 刚刚我们听的是 Annabelle 雷安娜的叫做真心喜欢你。喜欢一个人代不代表他永远在你身边，又或者如果代入外河的爱的喜欢，你又有没有勇气去爱呢？ 怕受伤失去没胆爱，结局却不改，看重伤痛，怎拥有现在？正在爱，不顾下一秒，错误与精彩。 爱自己所爱，就不会惊天跌下来。谁又要回顾？精美有珠光宝气，你够真心了不起，唯一这一对没与身边那对相比。从前曾担心失去，终失之交臂，但我已爱得起。经得起变卦，若最后告别了，亦是爱吧。 找紧开心的一刻，与流泪的一刻，怎望天去打卦？一路跟你进化，相恋的一刻， 幸福吗？ 挣扎的一刻， 走一下。 留意过程，可以看到眼前那 变化。 刚刚的是郑融、钟嘉欣的《爱得起》，心有千千结， 忘着了千千哀愁，心有千千结紧扣，一口心里已怀千千忧，千求也得接受，惹着了丝丝哀愁，痴念丝丝绕心头，此爱使我苦寻恨悠悠。 千千结紧扣，一扣心里已怀千千忧，心结千万扣。爱使我苦寻恨悠悠，心有情意万缕。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俄元首结束峰会之后几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准备就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人落毒的事件再度制裁俄罗斯。沙利文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华府已就纳瓦尔尼被毒害制裁俄罗斯，并且联合欧洲盟友要俄罗斯付出代价。华府正是打算采取另一套制裁措施。对于美国有意实施新制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俄方向来以合法正当的行动回应美国的非法制裁。新西兰东北部黑马德克群岛附近海域发生 6.3 级地震，目前尚未有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报告。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凌晨1:05，震源深度10公里，19分钟之后再发生一次 5.5 级地震。黑马德克群岛属于新西兰，岛上面没有常住的居民。黑马德克群岛由几十座火山岛形成，分布在新西兰和汤加之间的海域，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民阵表示将不会申请今年7月1号的游行。民阵成员团体之一的社民联主席王浩铭说，自民阵召集人陈浩桓入狱之后，民阵秘书处已经没有运作，以民阵名义申请游行有困难。但王浩铭表示，部分民间团体会商议申请7日游行，要留待跟进，但预料警方会以疫情为理由拒绝。而社民連和其他團體亦都曾經討論，計劃在七一當日在各區開設街站，讓市民發聲。王浩銘又表示，民陣將會在8月更新團體資料，9月會選出新任召集人。至於民陣的去向，預料會在七一之後商討。警方在葵涌拘捕一名13歲少年，涉嫌非禮一名9歲女童。警方昨晚大约九点接获女童报案，指自己在大窝口道被那名少年非礼。警员接报到场后，经初步调查拘捕那名少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蔡郎，你听日就上京赴考，我已经帮你收拾好行装啦。 三娘，你真系体贴啦。咦，做乜放咗个收音机落去嘅？ 等你路上闷嘅时候，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1点嘅戏曲天地，听住曲放松心情，考试就冇难度啦。 有劳三娘你啦。今年金科状元仲唔系我，等我衣锦还乡啦。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啦。 物管公司和负责管理监督物管服务的从业员都需要申请牌照，前线人员就不用了。发牌设有三年过渡期，如果有经验但未符合学历或专业要求，可以先申请临时牌照，报读相关的课程后再申请正式牌照。详情浏览 pmsahk.org.hk。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冇见几日咯，系啊，星期一二三就系我负责啦，咁四五六就配配，咁我哋四五六日嘅时间，即系我有四天冇同你喺度，系透过空气中见面啊，挂唔挂住我咧吓？不过你一路听住清晨爽利咧，就陪伴住你，你就唔会寂寞啦。今日嘅日子咧就系六月廿一号啊，农历咧就系五月十二日，今日系夏至啊。跟住望望，哇！酷热天气警告真系相当之准确啊！哇，喺呢个香港嘅暑热天时咧，都真系有时几难挨。就算你唔出街咧，啊，其实谂起啲家庭主妇都好辛苦噶嗬。喺个厨房嗰度，就算你点样设计到个厨房好舒适啊，西式嘅厨房，但系当你一即系落手落脚去煮起嘢上嚟啊！准备啲餸菜啊，点样去煮嘅时候呢，哦，当你仲开埋个火炉嘅时候呢，其实都一头烟啊，成身汗啊，大汗揼细汗，好似即係喺户外嘅热天嗰种感觉。咁所以呢，就係当喺呢个情况之下呢，尤其是喺屋企嘅时候呢，咁你或者係爸爸落厨或者係妈妈落厨呢，係当佢拎咗啲嘢出嚟食嘅时候，大家喺食嘅时候呢，就千祈唔好成日咁多嘅痰啊！有啲人真系惯性咧，系咪都多多意见？做嗰个咧就唔系佢，但系说话最多嘅咧就系佢啊！呢样又唔好，嗰样又唔好嘅时候咧，其实咧，我觉得系即系某程度上嘅尊重都要嘅。就算或者可能嗰个食品出嚟系麻麻地，先赞啦，即系好似啲你教小朋友咁嗬，父母教小朋友都系赞咗你先，跟住呢慢慢提一个意见。比较婉转啲，又唔系话叫你虚假，事实上系做嗰个唔系你啊嘛，人哋身水身汗买嘢翻嚟洗嘢煮嘢切嘢咁样攞到装埋嚟食嘅时候，就咁样去弹嘅咧，就真系唔系几好啦，做都做得唔开心嗬吓。点解会有咁样嘅有感而发咧？其实呢排咧，我都开始学下喺厨房做下嘢啊。不过我另外一样嘢就系唔好弹嘅。系食嗰个啲咧，就多数都系赞嘅，唔好食咧都赞好食。其实呢一样嘢咧，个心会甜啲。即系你喺厨房嘅辛苦咧，都即系乜嘢都抵得翻晒啦吓。如果你系弹嘅话咧，咁真系下次你都唔使食啦，下次我都唔会入厨房啦咁样。咁其实入厨房咧就系尝试下嘅，因为我咁多年做人咧，即系入厨房嘅机会系极之少咯。咁系时候又觉得系开始去尝试下啦，都冇理由成日都要人照顾你啫嘛，即系以前阿妈整嘢食啊咁，后段咧就好多时候我都出街食啊，咁啊得闲嘅话可以偷少少时间嘅，我都想尝试下，试下得唔得嘅？其实咧俾啲时间我系 OK 嘅，但系就体验到嗰种喺厨房嗰种热啦，嗰种焗啦，哇！因为我又几怕热嘅人嚟噶，即系喐少少咧，已经系一身汗嗰啲人，所以咧都要带住把风扇仔嗰啲咧入去厨房吹住自己先得嘅。咁就因为咁吓，今日夏至讲起好热嘅时候咧，就谂起呢一样嘢咧，就同大家分享嘅啫。时间系五点三十九分啊，气温系三十度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噶。 这天回忆共你

这一生像风中翻飞，明日变化总也要预备，回看昨日每天都美，全凭是有你。 张学友嘅《我与你》，早晨啊！我与你都起咗身啦，都系迎接咗呢一日嘅来临啦，迎接晨曦一个好嘅开始。我哋要精神啲，起身洗个面、刷牙、食个早餐，有足够嘅营养咧，先至可以去面对你一日嘅工作嘅。朝头早先啦，起码嗬，到中午嘅时候你再食晏，然之后下昼再做嘢咁样。咁而家时间咧五点搭九噶，今日咧天气方面咧，有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咧，雨势有时颇大嘅。现时室外气温30度啊，湿度咧就86%啊。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生效咗噶吓。 哇，一路唱完一首歌或者跟住跳舞咧，都可能成身汗啦吓。系啊 ，Sammy 嘅以往嘅其中一首得意嘅歌曲啦，即系都受欢迎嘅歌曲《叮当叮当》吓，《叮当》。时间五点搭十啦，今日咧就系6月21日啦，农历咧就系5月12日啦。今日系夏至，夏至咧古时咧又称为夏节啊，节日嗰个节。咁佢不单止系一个重要嘅节气，亦都系中国民间咧重要嘅一个传统节日。喺清代之前嘅夏至嘅呢一日咧，系全国咧都会放假噶。而宋代百官咧亦都会喺夏至嘅时候咧系放3日假添。喺辽代咧就系夏至日就叫做朝节或者系朝啦吓，嗰个朝个朝嘅写法。咁嗰啲妇女咧就会用啲彩线啊，或者用啲香囊啊。咁点解咧？因为彩线咧就爱嚟驱热啊，香囊咧就可以驱蚊益臭啊。咁亦可见咧，古人咧对夏至嘅重视。今时今日我哋嘅夏至系点啊？我哋都仍然要外出工作，喺街外嘅时候咧就汗流浃背，所以一入到呢啲系室内嘅地方咧，哇！啲冷气咧好充足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好凉快、好爽啊咁啊！有时当你热到不得了嘅时候咧，真系好难去做到嗰个环保啊！嗰刻咧就搞掂咗自己先，如果唔系中暑都几弊。咁当开到咁上下嘅时候，你喺室内屋企啦，开到咁上下可以夹埋啲风扇，然之后个温度系冇咁热嘅时候，你咪净系开风扇咯。咁亦都有啲人咧系其实一个好谂系一个悭电嘅方法，又或者可以悭钱嗬。咁而家好多屋苑咧，就有啲会所噶嘛。当好热嘅时候咧，你就唔使每一个人喺屋企开住喺屋企嗰度开冷气啦。咁你可以落去会所嗰度，会所咧可以大家好多人共用嘅一个地方。嗰度你唔去，佢冷气都开噶啦。咁你咪可以坐喺度凉下、唞下，同埋应该环境都好静嘅。咁你去睇下书，去睇下报纸，或者听下收音机，你都带住个即耳塞嘅时候，就唔会骚扰到人啦。咁、那个情况又可以真系环保啲啦。而你屋企嘅电费嘅账单，你又唔会睇落咧吓自己一跳啦，系嘛？系噶，每一年嘅喺夏季嘅时候咧，六月啦、七月、八月，应该咧系你最用得电多嘅一个几个月啦吓。现时温度比头先系低咗一度，而家29度。黎明，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暗中相约在这下 夏日倾情， 承诺站在夕照后斜阳便你渐离去，亦会不归家，期待我吗？是你吗？能否轻轻转身吗？盼你回来静听我的心里面说话，每天我衷心祝祷，祈求夏季快来到，让这么一刻燃亮爱吧。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是你吗？能哼出这首歌吗？你我最爱沿路唱，以歌声替代说话。这首歌在梦里面完全为了你而唱，让我的声音陪着你吧。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I love you， 你不敢 换我念挂。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如今我只想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你应该知道，你应该感到，谁人爱你？ 5:56啊！李昂黎明嘅《夏日倾情》，一间6:00新闻后咧，我哋有环节健健康康在清晨啦。今日咧就会有叶君耀啦，咁就介绍一个古老嘅相片啊，香港古老嘅相片。咁亦都有拍咗条片，大家可以上钱佩卿专业清晨所嚟嘅书咧就睇到啦。呢次咧我同叶君耀咧就去到一个地方咧，系一啲好怀旧嘅一啲布置啊，有三个场景去介绍咗呢个怀旧，而系带出咗我哋会同大家讲。有一个的网址，就是有很多的古老相片在这里。 一声嗨，一声拜，我叫你一声声，心中都是我。 街街风细细数，心坎中都倾出美意与期待。 Love， 为你露心声，每字显出痴爱，人为你，全为你。心坎中一声声有爱意存在 Love 尽吐内心声说话涌出真爱人为你全为你充满期待 未理会倾诉痴心应不应该 浅知心里面意大爱与不爱 我的说话未 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温度33度啊！继续听呢一首歌。 一声 hi， 一声 bye， 我叫你一声声，心中都是我。 汤静川黄义家。 低低呼，细细诉，心坎中都倾出美意与期待。 一声 hi， 一声 bye。 你露心声。出痴爱，人为你，全为你，心里放开。 未理会倾诉痴心应不应该， 只知心里面已太爱与不爱。 我的说话未会讲， 我的心常为你而开。为你愿倾心，

非常之热啊！酷热天气警告亦都出咗噶啦。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噶。现时时间系6:09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咁咧，今日咧，我送俾清晨所你听众咧，就系一啲精神食粮啊！ 诶，咁系咩精神食粮呢？ 关于香港旧相片嗱，话说咧，我喺社交媒体咧加入咗好多关于香港历史嘅群组啦。耐唔耐咧都会见到有人引用一个网站嘅资料，有时咧一大班人倾下倾下，都会以呢个网站提供嘅资料咧作准嘅。 喂，咁呢个网站叫咩名啊？ 佢叫做 gulu.com， 专讲香港历史故事嘅。 咕噜肉啊？ 哦，唔系，系广东话嘅。古老嗱，舊年咧12月咧，我曾經介紹一本書啦，關於殖民地香港司法與刑罰。原來 gulu.com 嘅創辦人 David 咧，就係幫呢本書咧做相片嘅資料搜集嘅。 哦， 啊，世界真細小啊！ 或者你哋有個緣分啊，係嘛？ 真係有緣分啦。咁咧，我亦主動咧電郵俾 David。话佢知咧，我会用广东话介绍佢呢个免费嘅香港历史网站同埋著作，俾香港人认识嘅。咁佢好开心啊，仲录咗段说话咧，俾我哋清晨爽利嘅听众听嘅。 清晨爽利嘅听众，你哋好，我系 David， I run gulu.com。 我营运 gulu.com， 提供一个网站俾任何对香港历史有兴趣嘅人。问问题同分享资讯，这个网站已经运作了15年了，现在已经有超过40,000页，当中包括了25,000张相。初时我很低调地营运，周围行下街，写下我看到的昔日的香港片段。意志防空洞是最初启发我的事物，跟住好多人参与其中，没有特定的主题，任何人有兴趣又想写少少嘢，我哋都欢迎。较为受欢迎的主题包括有人想找回家族的历史、军事废墟，例如碉堡、日占时期的个人日记和历史建筑物。最受欢迎就是那些旧的相片，尤其是一些地方是我们从来都没见过。为什么旧相这么受欢迎呢？因为人与生俱来就喜欢怀旧，怀缅过去的时光。而香港的舊相就特別有趣，因為這裡發展得太快了，一般的樓宇只是會捱到50-60年之後就面目全非。嘗試找下舊相拍攝的位置，其實都真的很好玩啊。經過幾年看著讀者不斷地上載一些舊的相片，我都要参与其中。我喜欢有故事的旧相，最好就够清晰，而且可以放大来看，发掘更多惊喜。之前有幸获得皇家亚洲学会香港邀请做一个讲座，揀了一些我的珍藏的相片和背后的典故。讲座的内容加插深入的故事，最后形成我第一本著作。众多的回应之中，我最喜欢听到就是读者 好难引导到年老嘅父母讲翻佢哋年轻嘅事。但系如果一齐揸住本书，一齐睇故事，就会不停涌现。 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不论你系唔系喺香港出世啦，如果对呢个地方嘅过去好有兴趣嘅话咧，呢、這个免费网站咧有好多珍贵资料咧，帮你重新发现香港。 喂 ，Dana， 你咧就 send 咗呢个网站俾我睇啊，咁一打开咧就见到版面嘅各部分，咁不如你略略咁介绍一下一啲精彩嘅嘢啊。 嗱，最左边咧就见到一幅图啦，就系、是、David 咧由2017年开始。每一年出一本书，而家咧就总共出咗四本啦，就分享咧佢自己嘅收藏啊，一啲旧香港相片啦。咁从相中嘅细节啊，就讲香港历史。一阵咧，我都会喺头两版咧抽其中两张相同大家分享嘅。嗱，呢个网站咧拉落少少咧，发现咧揾资料咧有八个方法。 咦，咁学下先，边八个咧？ 分别系相片、论坛、地方及大厦。街道、人物、机构、日记同回忆录嘅，仲有查册等等。 不如俾个例子听听咧。 嗱，你想揾鲗鱼涌同太古城一带嘅旧相啦，嗱 ，click 入相片嗰栏，输入 Taikoo， 佢就会引导你问你究竟想揾太古啲乜嘢咧？太古船澳啊，太古缆车啊。太古缆车现存嘅石墩啦、啊， 喂，太古嗰度以前有缆车嘅咩？ 系啊，嗱，1891年咧已经有噶啦，1932年咧就已经拆咗啦。其实咧呢、這个缆车咧系用嚟方便太古船澳同埋糖厂员工嘅，走上去山上嘅疗养院避暑。咁当时嗰啲人咧坐缆车嘅情景啊，缆车站啊，员工宿舍。今日咧仲見到嗰啲基石噶，好多呢啲相咧，呢個網站都揾到嘅。 哇！聽阿 Danny 咁講咧，呢、這、一個講香港歷史嘅網站咧，就真係好正喎。啊，不如重複一下個網址咧。 好啊，嗱 ，gulo.com。 咁頭先你提及過呢個網站嘅創辦人叫 David 啊，佢就出咗四本書，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咧？ David 嗰四本書咧有同一個書名嘅，叫做《Old Hong Kong Photos and the Tales They Tell》，舊香港相片和他們的故事，總共有四版嘅。入面嘅相咧，大部分係佢嘅收藏，佢嘗試分析啲舊相啊，拆解入面嘅人物、地點同埋典故。咁呢個閱讀過程咧，就好似睇啲偵探小説咁啊！而且咧過癮之處咧，就係咧唔係每張相都有得解釋嘅，有啲係 David 自己咧都解釋唔到嘅，需要讀者幫手，非常之刺激到咧大家嘅好奇心啊！ 啊，咁係啊，佢解釋唔到咧，因為佢唔係地地道道嘅香港人啊嘛，佢畢竟都係一個外國人啊嘛，係咪？嗱，不如咧你先講第一冊嘅其中一張相啦，你咧就 send 咗俾我睇嘅。是一张黑白相嚟嘅，咁我可以即系形容咗先啦吓。咁我就见到咧有三架电车，型号咧就唔系而家我哋见到坐紧嗰啲啊，当然就系古旧好多啦吓，有上层，但系咧就冇咗个顶噶。咁左手边嗰架电车咧就写住咧去铜锣湾嘅，右边嗰个咧就屈地街嘅。咁而电车嘅后边咧就已经系海嚟噶啦。咁我就。喺度谂紧啊，呢个转弯位系唔系坚尼地城咯？ 嗱，初时我睇呢张相咧，都有同一个错觉噶，以为拍摄嘅位置咧，大概系今日嘅爹核士街。原来咧，呢张相咧系喺湾仔影嘅。 湾仔边度啊？我完全睇唔出、啊。 首先 ，David 咧指出以前嘅东行线电车咧进入湾仔之前咧有两个急弯嘅，第一个。是由皇后大道左转入军器厂街，而第二个就是离开军器厂街转右出海旁的。而影呢张相的位置呢就是在第二个急弯啦，即是今日的军器厂街和洛克道交界。 哇，但是今日呢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皆因1920年代呢 灣仔填海工程啊，嗰、那個位置咧，而家唔再係海旁啦，電車路線咧都作個調整，唔再經過軍器廠街。咁啊 ，David 咧就從呢個拍攝位置咧，肯定呢張相咧一定係1920年代中期之前影嘅。 點解佢可以咁肯定呢？ 全靠兩架電車車身嘅朱古力廣告啊！嗱，前往銅鑼灣左邊東行嘅兩架電車。上层的位置见到一个深色底白色字的 banner， 上面的英文字其实是日本一只 M 字头品牌的牛奶焦糖朱古力，今日仍然在香港找到的。而这个产品呢 David 翻查过1914年才正式投产的，所以呢这张相没有可能1914年之前拍的。 哇， David 就好像在砌着 puzzle 一样，整幅的画面就越来越清晰咁样。 我就觉得佢更加似侦探啊，带我哋去跟查一件奇案咁样，将谜底逐一解开。 咁 David 仲睇到啲咩呢？ 电车咧喺香港正式服务嘅年份系1904年，当时只系单层啊，直至到1911年咧先至有上层啦，但系乘客咧就需要咧好天晒落雨淋噶。 哇！香港嘅热天啊，去到成36度都有噶嘛， 都几攞命。 嗰阵时系咁样咧，真系都唔敢搭上层啊。 嗱，1913年咧先至加上帆布顶啊，就系相里面嗰款电车啦。 系、 而呢款电车咧系由1913年至到1924年咧投入服务嘅。咁咧，阿 David 咧就收窄咗咧佢嗰个研究范围啦，可以更加准确地推敲个年份。 咁究竟呢张相又系几时影咧？ David 咧就建議讀者咧仔細啲咧睇下三架電車嘅上層。 嗯，咁我又仔細望下先嚇。嗱，前面嗰架電車，除咗見到一排排嘅凳，又見到一啲金屬鋼架罩住整個上層，好似一個動物籠咁樣啊。不過咧，金屬支架之間嘅距離咧都好大，就形成咗一個正方形、長方形嘅大空隙。咁而后面嗰架电车咧，嗰、那个金属架连埋嗰个帐篷接埋一齐，哇，好似烂晒咁样。咁而北行去屈地街嗰架电车咧，那个金属架都冇埋添。 诶、唔系冇，系吹烂咗。嗱，嗰啲帐篷咧嘅残骸啊，勉强咧会喺呢张相嘅最右端嗰度嘅。 睇嚟先，啊系、哦，见到、哦，系咪打风咧先至会搞成咁啦？ 冇錯 ，David 咧就翻查翻天文台嘅記錄啊！1923年八月，香港真係遇上一個強烈颱風。咁報紙報導咧有幾架電車損毀嘅，呢一張相正正係颱風過後嘅景象。而呢三架電車咧，亦被拖翻廠咧去維修嘅。 哇！睇舊相咧，原來真係可以好精彩喎、啊、嚇。咁而家咧又等我形容一下第二張相先。咁呢张相咧就系黑白相嚟嘅，听众朋友又可以一路听下，去想象下，系啦、虽然冇画面，但我尽量形容到，等啲人可以自己都去估下咁样啦吓。嗱、就见到马路嘅正中心啊，非常之繁忙，见到有人力车啦，同埋好多路人。咁大街嘅两边咧，都系一啲一栋栋嘅楼，至少都有四层高嘅。大厦的支柱和横梁咧就挂满写晒中文字的招牌，又见到电车啦。不过咧就已经是完整的硬顶啦，就唔再是之前嗰啲吓一个架咁嗰啲。咁上层咧系院棚，咁睇清楚呢度咧，应该似系中环嚟嘅。但究竟呢张相系咩年代影咧吓？ 嗱，似你所发现嘅硬顶电车啊，虽然系新，但未完全现代化嘅。车头位置咧，仲用英文写住 First Class Top Deck Only， 头等只有上层。其实 David 咧好肯定呢张相咧系得副导影嘅。 点解咁肯定呢？ 因为1926年咧，香港酒店嘅北面咧火烛啊烧通顶啊，之后咧整座大厦被拆毁，取而代之咧系高罗士打大厦。 哦。即是相里面见到白色那一栋有个圆钟的，那个顶部呢还插了一支英国旗。 没错，英国旗英文即是 Union Jack 啊。 高羅士打大廈落成在1932年，所以呢張相呢是1930年代中期影的。隔離那棟大廈呢就是舊的怡和大廈，頂層那支旗呢中間有個交叉，就是怡和的旗啦。而 David 啊，提醒讀者要留意一下咧，高羅士打大廈嗰個鐘啊，所指嘅時間 係啊，睇到啊，1:25啊，食晏時間喎，咁啊唔怪之得成條街都係人啦嚇，仲要大部分咧都係男人嚟噶。嗱，睇清楚咧，張相嘅右下角咧，見到有一班男人，至少有五個啊，個個都擰轉頭望向一個係著住長裙。黑色高踭鞋揸住把遮嘅女士，男人都系天生中意睇靓女嘅吓， 唔系人咧系中意睇靓嘢嘅，不论男女啊。嗱，嗰把咧就唔系普通嘅遮 umbrella， 而系英语世界所讲嘅 parasol 阳伞啊。设计咧就复杂啲，用料又靓啲。嗱，多数咧系当时咧上流社会嘅女士用嘅。而想中呢个女士经过嗰条街咧 ，David 咧就叫大家咧留意一下啲广告牌啦。右边嗰条街咧有 A 字头嘅广告，系一个德国菲林品牌。C 字头嗰间咧就系石油公司啦。 咁左边嗰条街咧？ 有 D 字头嘅美国汽车货车品牌，对上咧仲有一个中文字广告牌，写住安乐园。 喂，系咪卖雪糕噶吓？我记得细个好似食过嘅。 嗱，呢个招牌咧触发咗咧我嘅好奇心啊，我就上网揾下资料啦，发现啊，19世纪嘅香港用嘅冰咧，全部都要由北美进口噶。每逢有商船泊岸咧。工人咧就忙于咧将嗰啲冰咧就切细，逐一运去咧当时嘅隔壁仓库，即系而家嘅外国记者协会建筑物。1866年，一名商人喺湾仔嘅春园咧创立制冰工厂，冰块进口亦喺1880年结束。当时嘅商人啊，改善咗进口嘅冰淇淋配方，将鸡蛋、牛奶、乳酪、糖、椰子油同冰块混合成冻嘅糊状物，呢、这个就系香港制造嘅雪糕啦。 哇，谂起都想食啊，好好味啊！ 嗱，而安乐园咧喺1913年启业，曾经喺铜锣湾嘅威菲老道咧兴建一栋楼高4层嘅厂房啊，层层唔同部门噶。 吓，点样唔同法咧？ 嗱，底层系雪糕部，有一部咧。制雪糕机，雪糕经过咧4重消毒而不经人手，保证卫生。 哇，当时都算系高科技啊，嗬！ 梗系啦，嗱，2楼咧系焗饼房，3楼系糖果部，有硬糖同埋软糖机各一，顶层咧做包装嘅。安乐园嘅包装咧都好有特色噶，老板张吉盛咧系基督徒，每样产品包装上咧都印上圣经金句。 香港地咧，我谂好多人咧细个嘅时候咧都未必有机会食雪糕啊，即系嗰个年代啊，我指，因为应该价钱好贵。 嗱，安乐园嘅一杯雪糕苏打咧，成为5蚊，当时家用嘅月薪都系5蚊。 哇！ 呢杯甜品咧，简直系天价。 系咯，啊，即系估唔到咧，吓呢本书咧，一张张嗰啲旧嘅香港嘅相片咧，就会引发到咧，系带出好多。香港故事 是啊，一本好的书呢，我认为除了提供答案之外呢，就会引发很多问题，留返读者自己去发掘，咁就是最佳读物啦。 嗱，唔好讲话呢啲啊，就算睇返自己私人嘅相啊，你攞返啲相出嚟系怀旧下呢，你脑海里面都好多个故事出嚟啦，嗬。 是啊，引发都好多以前嘅回忆啊。 好啦，Danny今集就介绍咗关于香港旧相片嘅网站同著作啦。咁有咩歌可以同我哋分享呢？ 当然系旧歌啦，广东歌《中曲西辞》嘅先锋。经典中的经典，由潘迪华姐姐所唱的 Kowloon Hong Kong， 希望大家喜欢， 都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 是啊， 好，那麻烦你 Dan， 下个星期一再见了，拜拜 拜拜。 Kowloon Kowloon Hong Kong， I like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Hong Kong

蘋果日報相關相關公司資產被凍結，有報道指流動資金只能夠維持營運幾個星期，計劃今日向保安局申請解凍部分資金出糧俾員工。一傳媒工會希望當局盡快批准，不要阻礙公司履行僱主責任。保安局說會依法處理，留意稍後的特寫環節。 洗黑錢案件的數目有上升趨勢，不過近年有虛擬銀行、儲值支付工具等等的興起，警方在追查方面亦都增加了難度。警方由今個月開始就將負責調查洗黑錢罪行的多個組別就是合併，希望可以加強打擊，一陣間會講下詳情。 有機構趁昨日父親節公布小四至小六學生和父親互動的調查結果，結果七成受訪小朋友都希望每日和爸爸可以談半個小時，但實際只有四成可以達到願望。一陣聽下詳細的調查結果和調查機構有什麼建議。 在台北的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已經在剛過去的星期六開始暫停運作了。